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，秦纪一。昭襄王52年，河东守王姬坐与诸侯通，弃世，英侯日以不义。王临朝而叹，英侯请其故。王曰：“今武安君死，而郑安平、王姬等皆叛。”内无良将，而外多敌国，无事以忧。英侯惧，不知所出。燕客蔡泽闻之，西入秦，先使人宣言于英侯曰：“蔡泽天下雄辩之事，比建王，比困君而夺君之位。”英侯怒，使人召之。蔡泽见英侯，礼又惧，英侯不快，因让之曰：“子宣言欲待我相，请闻其说。”蔡泽曰：“许君何见之晚也？夫四时之序，成功者去，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，楚之吴起，越之大夫种，何足怨于？”英侯谬曰：“何谓不可？此三子者，义之至也，忠之尽也。君子有杀身以成名，死无所恨。”蔡泽曰：“夫人立功，岂不欺于成全也？身名俱全者上也，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。名禄辱而身全者下也。夫商君吴起大夫种，其为人臣，尽忠至公，则可怨矣。鸿邀周公，岂不义忠且胜乎？三子之可怨，孰与鸿邀周公哉？”英侯曰：“善。”蔡泽曰：“然则君之主敦厚旧故，不备功臣，孰与孝公楚王越王？”曰：“未知何如？”蔡泽曰：“君之功能孰与三子？”曰：“不若。”蔡泽曰：“然则君身不退，患恐甚于三子矣。”语曰：“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。进退盈缩，与时变化，圣人之道也。今君之怨以仇而得以报，意欲治矣而无变计，妾为君危之。”英侯遂言以为上客，因见于王。王召于与，大悦，拜为客卿。英侯因谢并免。王心悦蔡泽计划，遂以为相国，则为相数月，免。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。荀卿者，赵人，名旷，常与林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。王曰：“请问兵要。”林武君对曰：“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观敌之变动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荀卿曰：“不然，臣所闻古之道，凡用兵攻战之本，在乎一民，攻使不调，则义不能以重；六马不合，则造府不能以致远。是民不亲富，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。故善富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富民而已。”林武君曰：“不然，兵之所贵者势利也，所行者变诈也。善用兵者，敢乎幽暗，莫之所从出。孙吴用之，无敌于天下，岂必待富民哉？” 荀卿曰：“不然，臣之所道，人人之兵，王者之志也；君之所贵，权谋势力也。人人之兵，不可诈也。彼可诈者，怠慢者也，路坦者也。君臣上下之间，固然有离德者也。故以节诈节，有巧拙有性焉。以节诈摇，辟之以卵投石，以指挠肺，若负水火，入焉焦末耳。故人人之兵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。臣之于君也，下之于上也。若子之弑父，弟之弑兄，若手臂之撼头目而负兄父也。诈而袭之，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。且人人用十里之国，则将有百里之听；用百里之国，则将有千里之听；用千里之国，则将有四海之听。必将聪明警戒合复而一，故人人之兵，聚则成族，散则成列。言则若莫邪之常任，应之者断；锐则若莫邪之利锋，当之者溃。圆居而方止，则若磐石然，触之者脚摧而退耳。且夫报国之君，将谁与治哉？彼其所与治者，必其民也。其民之亲我，欢若父母；其好我，分若娇兰。彼反顾其上，则若酌情，若愁愁。人之情虽节直，岂有肯为其所恶，贼其所好者哉？是由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。彼必将来告，夫又何可诈也？故人人用，国日明，诸侯先顺者安，后顺者危，敌之者削，反之者亡。诗曰：武王在沛，有前秉钺，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恶，此之谓也。孝成王临武君曰：善，请问王者之兵，涉何道，何行而可？荀卿曰：凡君贤者，其国治；君不能者，其国乱。隆礼贵义者，其国治；俭礼贱义者，其国乱。治者强，乱者弱，是强弱之本也。上足养，则下可用也；上不足养，则下不可用也。下可用则强，下不可用则弱，是强弱之常也。其人隆既饥，其饥也得一守者，则赐赎资金，无本赏矣。是事小敌脆，则偷可用也；事大敌坚，则患焉离耳，若飞鸟然。清策反复无日，是亡国之兵也。兵莫若是矣，是其去吝恃庸而战之机矣。魏氏之五族以度取之，一三主之甲，操十二弹之弩，复十五十个，置戈其上，观昼待见，迎三日之粮，日中而驱百里。众士则复其户，立其田宅，是其气力数年而衰，而复利未可夺也。改造则不易周也。是故地虽大，其税必寡，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其生民也狭隘，其使民也酷烈，节之以事，引之以恶，扭之以庆赏，秋之以刑罚，使民所以邀立于上者，非斗无有也。使以功赏相长， 五甲首而立五家，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，故四世有盛，非性也，数也。故其之既积，不可以喻魏之五族，魏之五族不可以喻秦之锐士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，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。有欲之者，若以骄傲投食焉。监视数国者，皆甘赏倒立之兵也，庸徒欲迈之道也，未有贵上安置其节之理也。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，则坐而兼待之耳。故朝言暮选，龙视诈，上功利，是见之也；礼义教化，是齐之也。故以诈御诈，犹有巧拙焉；以诈御齐，辟之犹以追刀堕泰山也。故汤武之诸桀纣也，公义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驱使，诸桀纣若诸毒夫。故太史曰：毒夫纣，此之谓也。故兵大齐则治天下，小齐则治邻敌。若夫朝言暮选，龙视诈，上功利之兵，则胜不胜无常，待息待张，待存待亡，相为雌雄耳。夫士谓之道兵，君子不由也。孝成王临武君曰：善，请问为将。荀卿曰：智莫大于弃疑，行莫大于无过，事莫大于无悔，是至无悔而止矣，不可避也。故智好政令，欲言以威，庆赏刑罚，欲避以信，处设收藏，欲周以固，袭举进退，欲安以众，欲急以速，窥敌观变，欲潜以深，欲无以参，欲敌决战，必行无所名，无行无所疑。夫士之谓六术，无欲降而勿废，无待胜而忘败，无威内而轻外，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。凡虑事欲熟而用才欲泰，夫士之谓五全。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：可杀而不可使楚不完，可杀而不可使鸡不胜，可杀而不可使其百姓。夫士之谓三智。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，三军既定，百官得序，群物皆正，则主不能喜，敌不能怒。夫士之谓至臣。虑必先事而深之以敬，慎终如始，始终如一。夫士之谓大吉。凡百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，其败也，必在慢之。故敬胜待则吉，待胜敬则灭，既胜欲则从，欲胜计则凶。战如守，行如战，有功如幸。敬谋无旷，敬事无旷，敬利无旷，敬众无旷，敬敌无旷。夫士之谓五无旷。慎行此六术、五权、三智，而处之以恭敬无旷。夫士之谓天下之将，则通于神明矣。临武君曰：善，请问王者之君治。荀卿曰：将死谷，欲死沛，百利死直，上大夫死行列，闻谷生而进，闻金生而退，顺命为上，有功赐之，令不进而进，由令不退而退也， 其罪为君，不杀老弱，不列合驾，服者不擒，革者不赦，奔命者不获。凡诛，非诛其百姓也，诛其乱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悍其贼，则是一贼也。以其顺任者生，素任者死，奔命者共。微子开封于宋，曹触龙断于君，商之福民，所以养生之者无一周人。故近者割殴而乐之，远者结局而趋之。吾悠闲僻陋之国，莫不驱使而安乐之。四海之内若一家，通达之属莫不从服。服是之谓人师。师曰：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私不服，此之谓也。王者有诸而无战，城守不攻，兵革不击，敌上下相喜则庆之，不屠城，不前军，不留众，师不悦时，故乱者乐其政，不安其上，欲其志也。林武君曰：善。陈嚣问荀卿曰：先生义兵，常以仁义为本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，然则又何以兵为？凡所为有兵者，为争夺也。荀卿曰：非如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，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；义者循礼，循礼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所以尽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燕孝王薨，子喜立。周民东亡，秦人取其宝器，遣西周公于旦湖之聚。楚王迁鲁于莒而取其地。53年，纠伐魏，取吴城。韩王入朝，魏举国听令。54年，王交见上帝于雍，楚迁于巨阳。55年，魏怀君朝于魏，魏人执而杀之，更立其地，是为元君。元君魏续也。56年秋，王薨，孝文王立，尊唐八子为唐太后，以子楚为太子。赵人奉子楚妻子归之，韩王崔迭入吊祠。燕王喜使立父约欢于赵，以500金为赵王酒，反而言于燕王曰：赵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王召昌国君乐贤问之，对曰：赵四战之国，其民习兵，不可。王曰：吾以武而伐一。对曰：不可。王怒，群臣皆以为可，乃发2000乘，立副将而攻号，轻秦攻代。将渠曰：与人通关约交，以500金印人之王，使者报而攻之，不降，失必无功。王不听，自将偏军随之。将渠引王之兽，王以足促之。将渠泣曰：臣非自卫，卫王也。燕师至宋子，召廉颇为将，逆击之，败立父于号，败秦卿乐胜于代，追北500余里，遂为燕。燕人请和，赵人曰：必令将渠楚和。燕王使将渠为相而楚和，赵师乃解去。赵平原君卒。